啊，在家里洗衣机离我那卧室都远远的，听见自来水响他就想撒尿啊。有的时候到这岁数他没办法，是吧？您说怎么办呢？买辆汽车有时候不敢开，你倒能开出来，可是你急了怎么办呢？你学吗？你看见那个 WC 了你都过不去。有的时候转移一下视线，听听音乐，车里有收音机，打开，哎呦，缺德，你放什么不好，你放口哨。也不知道谁吹的，泉水叮咚响。真的没办法，这都是我遇到门口了。刚才到门口了，有一个朋友跟我打招呼，要跟我照相。不是我不跟您照相，我得急着往里跑。啊，对文化馆有意见，你哪工人安的那水龙头，还弄我一身。到这岁数了，有的时候呢，他就不一样了。啊，特别是我们后台这几位。走了，您都知道金斗，金斗走了没关系了，我说什么都行了。我暴露点他隐私好吗？您喊什么好啊？这是悄悄说好，好听见了又回来了，怎么办？其实他挺知足的，李金斗。当年我记得那会儿他结婚的时候摆了两桌，当时在便宜坊苏师傅给做的菜花了12块钱，还有7块钱的饮料，那5块钱一人喝了一碗豆汁儿，吃了点咸菜六不居自带的。可是也不容易，我记得金斗结婚的时候他就24了，他跟他媳妇儿13认识的，后来他老丈人跟老丈母娘因为他鼻子问题比较大，考验了他11年。后来结婚以后一共连生3个闺女，到现在3个闺女都结婚了，结婚的时候主持都是我。这不是前些日子他媳妇儿跟他商量，金导，这仨儿媳妇儿咱得考验考验，这仨姑爷咱得考验考验。金斗说你千万别考验，这咱姑爷咱都知道都挺孝顺的，你考验像你妈似的考验我11年，差点没给我考葫芦。怎么考验？那天仨姑爷都来了，金斗的媳妇说，大姑爷都跟我上街买菜去。出来买菜的，他们家住德尔门河边儿，走那儿咚，他媳妇儿河里去了，自己跳下去啊，还喊一嗓子，哟，谁扔的西瓜皮呀、啊、咚，掉河里了。大姑爷一愣，赶快脱西服下去给捞上来了，呛了两口水。虽然呛了两口水心里很高兴，大姑爷能下来捞我，很快的速度回来跟金斗说，金斗，这姑爷不错，大姑爷挺好，你看我掉水里了，我诚心的，我跳下去了，大姑爷给我捞上来了，虽然呛两口水我心里也高兴。大姑爷好，那什么，大姑爷你爸有钱给你拿10万。大姑爷高兴买一车开着。又过了一礼拜，跟二姑爷说，二姑爷都跟我上街买菜去，又走那地方咚又下去了。二姑爷比大姑爷还好，二话没说西服都没脱，好几千块钱一身啊，他大皮鞋穿着咚就下去了，下去一口水没呛给捞上来了，高兴，心里高兴，回去跟金斗说，金斗我跟你说，二姑爷比大姑爷还好，那西服好几千块钱一身，人都没脱，直接跳一节给我捞上来。那么二姑爷你回快快快，那什么让你爸给你拿20万去买辆汽车去。又过了一礼拜，三姑爷 跟我上街买菜去，还到那地方懂又下去了，三姑爷站旁边看着，妈呀，大姐夫捞你一回，二姐夫又捞你一回，看来您真想下去，您下去下去吧，回家了，回家了。瞧完李金斗，跟李金斗说：“爸，我妈又下去了。”我一想，大姐夫捞一回，二姐夫捞一回，我妈实在是想上那边的，我妈去就去吧。李金斗说：“好，给你100万。”就你小子了解我，真事儿啊？不可能的，因为李金斗没闺女，我有一个闺女。李金斗有一个儿子，很实在，很憨厚，这点呢随李金斗。李金斗就小的时候就挺憨厚的，他就是算术不太好。我们那会儿两家住一院，金斗小时候呢，他比我大6岁，我们俩是同年级同班。三年级的时候他到的我们班，他跟我大哥他们俩是一班嘛，后来我大哥那会儿都上高中了，他在我们班，老师还经常找家去，有一次老师找家去，我那会儿我就在旁边看着，我们老师找他们家去，就问他爸爸，李先生您听听，您这儿子李金斗，您听听他这算术题，老师拿出卷子让他爸爸看，您看就这道题，我在旁边拿眼一斜，2+2=几。俺老师问他：“林斗，你说2+2=几？”老师7。他爸爸在旁边：“老师，您再给一机会。”老师，您再给一机会。李金斗问你：“2+2=几？”2+2=5。他爸爸在旁边：“老师，您再给一机会。”老师，您再给一机会。老师说：“最后一次机会，再问你2+2=几？”老师：“2+2=4。”他爸爸还那儿：“2+2=4。”老师，您再给一机会。老师，他都对。还给什么机会啊？可是李大爷呢，有一个爱好。李大爷爱好什么呢？爱好养鸟，老跟我爸爸比。我爸爸养鸟呢，在北京城有名啊。您到南门城一打听，鸟梦，那就是我老父亲。我老父亲养鸟，那在各公园里，您上天坛公园，您上陶然亭，您只要看见提了鸟的老头，那不是，那都是我爸爸。您看，您问认识鸟梦吗？知道，不是说相声的孟凡贵他爸爸吗？鸟梦有名，我爸爸养鸟会说话。我爸爸养那八哥，一来人那八哥一抬这爪子 ，Sit down please。请坐。李金斗爸爸生气，自己跑潘家园啊，那儿华盛天桥市场买八个2800买的，回来跟李大妈说280。为什么？怕老太太心疼，一个月退休金才160，买八个2800，不敢说，钱都是李金斗偷偷给的。我怎么知道这么清楚？李大妈跟我说了，大 Z， 给我上潘家园问问去，买八个多钱？我到那儿一问，会说一句话的八个，2800，带一笼子。他爸买这八个就会说一句话：“你是谁呀？”就会这么一句，可能原来是一东北朋友养过，听口音还像黑龙江那嘎子。你是谁呀？要跟那八哥一说话，八哥你好，你是谁呀？八哥再见，你是谁呀？八哥吃饭了，你是谁呀？大家伙儿给李金斗的爸爸起一外号，叫你是谁呀？咱们小区那小孩都李爷爷，你是谁呀？我是李爷爷，我是谁呀？他爸爸一生气，提了八哥找我爸爸来了。孟德哥，麻烦您点事儿，您给我这八哥教教他，您教他说几句话，您教他说几句话，我提溜出去跟人显摆显摆的。要不然您说老师这，我爸说搁这儿了，教这八哥， 怎么教啊？拿一筷子扒拉那八个脑袋，吸引他注意力。八个，你好。你看那八个一坐那边，你是谁呀？你好，你是谁呀？一上午四个多钟头就这一句，气得我爸爸，你爱是谁是谁，笨死你。挂门后的我爸爸上街吃饭去了，就在这时候三楼下了一小伙子，这月呢该他查水表，到我们家当当一敲门，他不知道家里没人，八个在里边叫，你是谁呀？查水表的。你是谁呀？查水表的。你是谁呀？查水表的。你是谁呀？查水表的。两点钟我爸爸吃饭回来，走门口吓一跳，一看地上躺一小伙子，嘴里吐着白沫子。我爸爸赶紧就叫，嘿嘿嘿，小伙子，醒醒醒醒，你是谁呀？八个在里边说，查水表的。 好，刚才您听到的是孟凡贵先生表演的单口小段《北京轶事》。孟先生呢，也是一位美食家，他还主持了很多金牌的广播电视的美食节目，也为很多报纸杂志撰写美食的文章。近些年来呢，孟先生表演除了为名家、为新秀捧哏之外呢，还有很多单口的小作品，表演风格内紧外松，娓娓道来，包袱响而脆。下面我们就再请您听一段公交趣闻，孟凡贵表演。 我研究了50多年了，人手掌上穴位比脚底板多一倍，热烈的鼓一次掌相当于做2次足底按摩。在去年的6月6号那天，我记得太清楚了，因为那天是我生日。就那天金斗的徒弟给我们俩人买了2张卡，徒弟们呢就提醒，提醒什么呢？提醒我跟金斗说，叔师傅，您二位现在买汽车都10几年了，不经常的坐公交车了，您呀也得坐坐公交车。师叔您知道吗？低碳，不用花钱，低碳生活，有卡就行，您到车上有这卡就让您坐车，不用花钱了，是吗？我开车送您，您体验生活。于是他开着车就给我们俩人送到了北京的公主坟。那点呢是一公交车总站，我们俩人在那儿等着，于是这车就开心站了。司机在那儿坐着大方向盘，呵，公交车没有售票员。李金斗呢举着这卡冲这司机一乐，那意思我有卡。有司机呢说了俩字，读卡。读卡，掏出花镜来戴上。此卡乘坐北京市公，司机一指那边，那边有一杆电镀的杆，上面还有一小盒，那边读卡。李金斗看了看，往这边挪了挪。此卡乘坐北京，司机一看就乐了，没坐公交车吧？行行行，进去吧进去吧，让他进去了。我还没上去呢，这时候来了一个小女孩，岁数不大，也就20多一点，蹭挤掉我头了，没礼貌。天又热，女孩子穿的也少一点，前面一块手绢，后边一块手绢，这儿有根鞋带，这叫什么吊带装啊，叫什么，蹭上车了。这挎着一小白包，冲那司机一扭，呵，响了一声，司机一伸手，您里边请。我一看，呵，行啊，司机兄弟，人家冲您扭下腰你就里边请，我大哥在那举了半天你都不让进去。可是我一看，我在想啊，我说师哥呀师哥呀，你没有生活，你看人家扭一下就让进去了，还得我来。于是我上去也举着卡，我冲司机一笑。